住了快褪色的梦想，握着你的手，穿过那片迷茫，慢慢了清晰那一个方向，没想太多，不愿平凡活着。此时此刻，我也知道怎么做才一切。

也让整张专辑的歌曲在抽掉其他乐器之后，仍能用一把吉他就可以轻轻唱出。而他自己演奏的键盘则起到了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在创造许多悲清冷音色的同时，也能告诉听者，这毕竟还是一张录音室专辑。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是整张专辑的鼓点，鼓边打击法的频繁运用，既保证了唱片通过节奏来渲染悲情的效果，但同时又能够以更内敛的表达，可以让这种情绪不至于因为烦躁而失控，二则是更可以创造出郁结心头久久不散的苍凉感。 为什么道别离？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一个很中国、很古典、很宿命的歌名，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就充满了很当代、很个人、很爱情化的悲痛。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悲剧的认同感，以及王杰根本就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，让他的这张《处子》专辑很快得到了乐迷的认同。听到王杰的歌曲《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》。 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，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，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哦，为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痴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痴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痴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

着活多久，都知道你我在地球，珍惜温柔怎舍得独个享有。 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起身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已隆重开幕，趁着五一小长假，各位听友们何不来体验电影主题狂欢盛宴呢？本届电影嘉年华特别设置了电影拍摄体验、电影主题蜂巢迷宫、9D VR 电影体验、